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40名，540名，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当中看起，从第三不淫欲，不邪淫。直前于非七切淫欲之恶行，当行恭敬之善。这是借助了念老为我们解释这个第二列真言里面第一句，修行摄善。摄善第一个是不杀生，第二个是不偷盗，第三个是不淫欲。这身三善，是善业，一般学佛的人都把它轻视了，认为这是小小戒，没有多大的故事啊，往往的呢疏忽了。殊不知摄善业是戒律的根基，摄善都做不好怎么能持戒呢？今天佛法衰了，衰到极处了，社会一般人看佛教都认为它是宗教，这个宗教的意味就是迷信，那再看看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我们对社会对大众有什么贡献？实际上佛教跟一般宗教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一般宗教集体在一起祷告，希望能化解天灾人祸，佛门也有许多法会，目的呢也不例外。可是世间人怎么看法呢？以为你是迷信，不承认你们这些祈祷的效果。这种看法虽然不完全正确， 但是也不无道理。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呢？如果十善业道做到了，都能够落实了，我相信社会大众对佛门弟子会另眼相看啊，他佩服你，他尊重你。为什么？他没做到，你做到了。不杀生是消极，积极的放生啊！啊，不偷盗，决定没有意念呢，就占别人的便宜，这属于不偷盗啊！啊，积极的呢？是尽心尽力帮助社会，这前面讲呢，当行布施之善呐。啊，不盈日，十善里面对在家讲的多。啊，他不是对出家人说的。啊，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啊，所以十善业道是普世的教育。在佛门里面认为，社会大众每个人都应当要学习。啊，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啊，不是自己亲切，就不能有邪行的行为。啊，一定要遵守啊！啊，积极的，当行恭敬之善。啊，人与人之间要有礼节了。啊，今天学佛的同学在家了，十善业做不到；出家呢，沙弥律仪做不到。这是佛法衰微的真正的因缘呢。第一个因素啊，啊，那我们要真正学佛。对于戒律不能不重视。啊，要从哪里做起呢？还是从弟子规做起。前面我们学过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里头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私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一条。世尊告诉我们，净业三福，福是福报啊，每个人都想求啊。这第一条是人天福报，要不要呢？每个人都想要。啊，福报是果，果必有因。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啊，我初学佛没有什么想求的， 可是张家大师把这句话告诉我了，啊，我才晓得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求成佛、求成菩萨都可以做得到，求人天福报这是小事啊！啊，哪有求不到的道理呢？啊，经教里头为什么这样说法？这个说法是不是夸张啊？有求必应。实际上，五戒里头都有不妄语，那佛的话不是假话，肯定能求得到。佛教我们修因就得到果报，感得果报啊，求财富得财富，求智慧得聪明智慧，求长寿得健康长寿，没有一样得不到的啊！老师告诉我，你要如理如法的去求，就得到了啊！如理如法，在经教里头啊，你要去读经，明了经教，依教奉行，你的愿望啊就会达到。一点都不假了啊！财富从哪里来的？从布施来的啊！用财物布施，帮助别人，救济别人，这是因呐。你得财富是果报。啊，无论你经营哪一种行业，它都赚钱。啊，钱财滚滚而来，那是果报啊！啊，你经营的事业的是缘，啊，你看你有因，啊，加上缘，果报就现前。啊，发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则健康长寿，这佛在经上常讲啊，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认真去修学啊，你在这个一生当中确确实实可以去过诸佛菩萨的生活啊，诸佛菩萨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究竟美满幸福的生活啊，真做得到啊！所以十善业道要能够落实，一定先落实弟子规，再落实感应篇，然后学十善业道就一点都不难了啊！你真的能做到啊！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在弟子规，慈心不杀，在感应篇啊，修十善业，这是十善业道经 这三样东西分量都很少，一般人疏忽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根啊。在古时候，100年之前，人人都学，从小就学会了。啊，满清亡国之后，到今年是100年，这一个世纪真的疏忽了，不但没有人学习，最近这50年，说的人都少了，没人讲了。古报也现前了。啊，什么古报呢？对于我们自身来说，烦恼比从前重，疾病比从前多，这是我们先前身心所感受的报应啊！啊，我们居住的环境灾难多了，这都是不善心行之感召。啊，我们在分享里面说的很多。连现代科学家都肯定，都承认，我们起心动念，与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通通有关系。我们的心善，没有一样不善；我们的心不善，那就没有一样是善的。啊，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决定没有自然灾害，大自然是健康的，大自然是美好的。啊，灾祸从哪里来的？是我们不善的心行所感召来的，真正叫自作自受啊！啊，佛到这个世间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用什么方法救呢？讲经教学，让我们都能明了事实真相，啊，让我们真正明了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的心性有密切的关联，啊，决定不能大意啊。啊，化解灾难在修正我们错误的心性，灾难就化解了。啊，近代科学家也肯定这个说法。啊，就是这三条深意。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这深意。下面第四呢，是不妄语。消极的，指前是从前，咱们没有学佛之前，虚言诳他之恶行。啊，说假话，欺骗人，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要把它改掉。从今之后呢， 我们跟大众接触，言语要施语啊，当行施语之善呢？啊，讲老实话。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一般人不敢讲老实话，为什么呢？别人都骗我，我要说老实话，我不就吃亏了吗？你怕吃亏啊，他欺骗我，我也欺骗他。这种做法好像很合乎逻辑，那么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去不成了。为什么？极乐世界皆是诸上善人汇集的所在啊，上善不是中善的。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上善，那我们欺骗别人算是上善吗？所以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这十善业道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啊！别人欺骗我，我不欺骗他啊！我吃了亏上了当，现前吃亏上当，将来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做菩萨，这个便宜可占大了啊！所以常常想到啊，我还是搞六道轮回，我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啊！要想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决定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以真诚心待人接物。啊，这十条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去把它做到。不其语，啊，其语是花言巧语，说的话很好听，实际上是欺骗人啊。其余的范围包括很多，范围很大啊。现在我想最普遍的，每一天打开电视，你听听那些唱歌跳舞，那些什么内容啊？全都在佛教都叫欺语啊！他所表演的啊，他所的所有的唱词，引诱你去干杀盗淫妄。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要止啊，要禁止啊。以前其策拐离之恶言语啊，其是美丽的意思 言巧语啊，说得很好听，很中听啊，其实他与性德相违背呀，啊，这是偏在一边的不正呢、啊。啊，不但现在，啊，在过去半个世纪之前，我们听的流行歌曲，都是属于其余，啊，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心目当中最欢喜的啊，作为自己偶像的都是些明星啊，歌星啊，啊，为什么呢？每一天没有离开电视，没有离开歌舞场，这些全都叫其余啊。所以你得认识他啊，他所表演出来的，让你看到的，让你听到的啊，他把你带到哪一个方向，你有没有觉悟到啊，他走的路不是圣贤之路啊。圣贤反面是什么？《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人气长则妖心呐。啊，长是什么？仁义礼智信如果他的言行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用礼记的标准来说呢他就不算是人了，他是妖魔鬼怪呀、啊！啊，妖魔鬼怪不是青面獠牙，青面獠牙，你早就不会接近他了。啊，你看到他一定非常欢喜。啊，他在引诱你。啊，你自己真正吃亏上当，你不知道啊！啊，到你觉悟到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正面的当行有益于饶益之善。啊，反过来。古人所谓说是言之有无啊。你的言辞当中啊有内容，有什么？有仁义道德。啊，中国古代用现在的话来说，文艺的演出表演，它有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孔子说的，思无邪。啊，演出的节目，你看到、听到、接触到，你不会有邪念。 这个标准在中国用了几千年，每一个朝代兴旺的时候一定遵守，这个朝代将要灭亡的时候啊，大家都疏忽了啊！只要文艺的演出里面是邪思啊，邪思邪见，这个社会就有灾难。社会肯定有动乱，啊，那么今天，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个文艺表演，跟中国古老的标准恰恰相反啊，古人的话说的没错啊，全世界社会动乱，全世界的灾难频率不断在上升，与我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心心之所感，我们就明白了。啊，所以在早年台湾啊，提倡啊复兴中国文化啊，没搞得起来，只是喊喊口号而已啊。当时教育部有三个官员啊，好像是处长阶级的啊，还有一个是教育部的秘书，向方东美先生请教。那一天正好我在老师家里啊，我听他们跟老师在谈话，他们向老师提出问题啊，政府要推动啊文化复兴运动，应该从什么地方做起，向老师请教。老师听到这个问题，神态非常严肃啊，沉默了大概五分钟，一句话都不说啊。五分钟之后老师说话了，有，这就是有方法啊。什么方法呢？那从哪里下手呢？老师告诉他们，第一个，台湾当时有三个电视台，这三个电视台关闭，大概还有十几二十个无线电广播电台也要关闭啊，报纸杂志通通要停刊。这是有个三个官员告诉老师，老师这做不到啊。老师就跟他说了， 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文化，只要有这个东西在，还能复兴吗？我听老师这个谈话印象非常深刻，今天不但电视台没有查封啊，台湾现在恐怕有几十个电视台了，不止三个了，我看至少都有三十个了，怎么得了啊？这些用这个实相来看呢，全都是妄语、绮语、倭寇、念诗，全都犯了这个。那我们要天天看电视，我相信念佛都不能往生。我从那一天听到老师说了这个话之后，这应该是有四五十年了，我再不看电视了。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我统统拒绝了。他们有权利演出，我有权利不看了。为什么？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不要再受染污了。所以想到古时候的这些演出，它的内容，你看看中国的评剧。更早的是昆曲，诗词歌赋，里面的内容，五伦、五常八德，都是在宣扬这些，所以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特别是一些做家长们，你们有子弟，希望子弟将来能做一个好人。这些东西不能不禁止。可是小朋友也喜欢看电视，家里可以有电视，不要有天线。电视节目收不到，自己可以买好一点的是光碟。在家里面播放啊，教你的儿女子弟，这是一个好办法，让他所看到接触的是正面的而不是反面的。正面的光碟有不多，但是可以重复看，这是教育，这是上课。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看来让小朋友开智慧，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他对于善，他喜欢亲近，不善的他能够排斥。 啊，这样才能够收到教学的真实利益。啊，所以当心有益于绕衣之善。啊，绕是丰饶，益是利益。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人接触啊，谈话也要注意这一点。啊，杂心闲话最好不要谈，浪费时间。啊，学佛的人谚语所谓三句不离本行。啊，第三句一定要讲到佛法了。自己修学的心得可以与人共享。啊，听经有悟处，也可以与大家分享。这些言语是有意义的言语，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啊，这应当学习的。下面是不过口，知情恶言加人之恶行，行然于之善呐、啊。过去处事待人接物，言语不善啊，容易得罪人。得罪人自己还不知道，啊，言语古人非常重视，孔夫子教学四科，第一个是德行，第二就是言语，言语是祸福之门呐、啊。说的人无心，听的人有意。啊，伤害别人的言语，人家会记恨呐、啊。记恨在心，将来有机会他就来报复你。你不知道祸从哪来的啊！所以言语是最容易得罪人的，劝善归过都要用软语，要用柔和啊，否则的话，你的好朋友跟你就疏远了。啊，虽然他有过失，你劝他是好意，但是你的言辞态度不行。啊，对方能不能接受啊？老师教学生都不例外啊！我跟李老师十年啊，他老人家教训学生，绝对不是当着大众啊。学生犯了过失了，他把他叫到房间里面去劝导他。

两舌是挑拨是非，啊，止住以前勾斗两边之我心。啊，这两个人关系很好，他在当中挑拨，让彼此发生猜疑，最后变成冤家对头。啊，善于两舌的这些人，他造的这个罪业，地狱里头有八舌地狱啊。啊，八舌地狱就是两舌恶业所感的地狱，不是有人建造的。你没有这个业，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你造了这个业，自自然然这果报会现前，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极乐世界是怎么造的？那么样清净庄严，不是阿弥陀佛设计的。阿弥陀佛也没有请一批建筑师去建造啊，我们在经上都看到了啊，怎么样造成的呢？他老人家发愿呢，四十八愿呢，啊，四十八愿发了之后，长时间的修行，就是兑现，要把它做到。做了多久呢？五戒。经上没有说五小戒、五中戒，那肯定就是五个大戒。五大戒修行的这个功德，自然形成，就跟地狱那种情形一样，地狱你是造作恶业，自然感得。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是度众生啊，纯净纯善了，无界修行所感得的，那不是以哪个去设计，不是哪个去建筑，没有，通通都没有啊！这个道理跟恶业感这个地狱现前呢完全相同我们在经里面读过，欲界天第五层天叫化乐天，这个天人福报大，正是我们所讲的心想事成啊，他想什么就现什么，比独率天还高一层呢、啊、独率天还没能做到啊啊，化落天做到了啊，他也无需要画图，也无需要设计啊，真的心想就事成，善业所感呐、啊。而他化自在天呢，这是第六层天，这欲界最高的一层呢。 他的福报就更大了。啊，他都不需要变化，他想要什么，第五天就知道了，变化出来供养他。啊，他连变化都不需要了，叫他化自在天。他是什么？就第五天，啊，化落天人变化供养他。诸位同修听到这个地方，你们有没有体会到？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相当什么呢？化落天人。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心想事成，谁供养的？阿弥陀佛，他变化供养我们啊！连极乐世界都是他变化的，他供养我们了。啊，阿弥陀佛是化落天人呐！啊，这个，第五天人呐，我们到那里去就变成第六天桃花自在天了。啊，阿弥陀佛来供养啊！你能体会到，你才晓得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多大。我们有什么样的福报能够接受他的供养？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就三个字，你具备这三个字，你就有资格接受他的供养。信、愿、行啊，真信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真念佛啊，你具备这个三个字的时候，你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欲界第六天的天人了。你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将来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供养。你看你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你，多大的福报啊！啊，我们今天到外国，到人家国家，那个国家的时候，总统国王会不会迎接我们？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迎接我们了。你凭什么？就凭信愿行。那你就知道信愿行这个福报多大，能够感动阿弥陀佛来迎接，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供养你。啊，那么听了这个话，千万不要下退心了。我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啊？算了吧，我还是不敢去吧。那你这个机会就当面错过了。啊，所以欧耶大师讲《弥陀经要解》，信讲了六个。啊，第一个要信自己，就是你要有自信心。信自己是什么呢？怎么信自己呢？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听到这个话，我也相信我自己，我自己本来是佛。这个很重要啊，自己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你怎么能成得了佛呢？啊，所以学佛的同学，第一个要肯定自己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千真万确。啊，佛没有妄语。啊，只是我们是 迷失自性了。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个糊涂佛啊，已经菩萨修行成佛了，那是觉悟的佛，圆满觉悟的佛。我们是一塌糊涂的佛，那是佛，不是假的。啊，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迷惑颠倒放下啊？觉悟了，跟他没有两样嘛。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佛是谁？佛是自己，不是别人。啊，我们在真的学佛了。啊，佛是什么意思？那是经常常讲啊，佛是二足尊，是两个圆满。第一个是智慧圆满了，第二个是福报圆满了。啊，这两桩得到大圆满，这就是佛了。啊，我们修佛没有别的，修福修慧。啊，什么时候福慧圆满呢？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福慧就圆满了。啊，到极乐世界那一天就圆满了。啊，为什么呢？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哎，这个说了大家不好懂，我再说白一点，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供养，这大家好懂吗？啊，阿弥陀佛供养你什么？供养你无量的福报，供养给你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福报到那边去你就享受到了。啊，衣食住行呢，你跟阿弥陀佛没两样啊！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那供养智慧是什么呢？听经闻法，你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佛给你讲经说法，开智慧啊。两种供养啊，你都得到啊！啊，所以念佛的人，第一大福，你要想修第一大福，啊，第一大智慧，你就信愿老实念佛，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如果我们疏忽了，对这个还有疑惑，这个过失在自己，不在别人。啊，对诸佛如来真实语，你看，人家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啊，这样的人不相信，我们还信谁呀？啊，那我们要再问，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这样帮助我？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因缘啊？如此的供养帮助，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疑问了，这疑问就是障碍啊。其实经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呢？你本来是佛，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本来是一体，哦，这个关系就密切了。 不是一家人呢，一家人还不亲切，一体呀、啊。那一体是什么呢？我们要是把自己这个人比喻作阿弥陀佛，一切众生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眼耳鼻舌五脏六腑，这叫一体啊。我们一切众生呢、啊，是阿弥陀佛的心肝宝贝呀、啊。他能不供养吗？你懂得这个道理去，你的疑惑啊，完全就消除了，不再疑惑了。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的心肝宝贝一体，所以他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啊，发大愿，无界修行，修出来的供养啊，财供养啊，就是福报的供养啊，智慧的供养，在极乐世界天天给你讲经说法，帮助你开智慧，帮助你提升境界。这一种利益到哪里去找啊？变法界、虚空界你都找不到啊，只有极乐世界一家了，你能不去吗？啊，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话要记住啊，那确实可以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放下万缘，一心专念啊，你这一生肯定成就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啊，再不给人挑拨是非了，当行和合之善。啊，确实，心里面念念希望一切众生，啊，摆在我们眼前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全是一家人。念念希望大家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这个世界多美好呢！这一桩事情能不能做到？从我自己去做。我能做到啊，但是我们只有付出，绝不求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们就做得很欢喜很快乐。如果样样都求的我对你好你也要对我好，那你的烦恼就来了。我对他好，他为什么对我不好呢？我对他好，他没有感受到我对他好。换一句话说，我对他好还不够，他还没有感受到。他哪一天感受到了，哎，他就会对我很好。那 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决定不求果报。啊，所以只问耕耘呢，莫问收获。啊，那我们的收获在哪里啊？我们的收获在极乐世界。啊，我们的收获不在娑婆世界，在极乐世界。怎么知道？因为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如是如是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样的心，同一样的愿，同一样的行为，你去想一看啊，我们来生肯定是极乐世界，不是别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果报，你说多殊胜呐！这个四条讲的是口业，啊，末后三条呢是意业。第一个不贪，啊，之前允许无厌之我心，就是贪欲啊。当行不净观，视诸六尘呢，借七皇不净之观行善。过去啊，淫取无厌，我们讲贪而无厌了。贪什么？贪财啊，财色名食睡呀，贪色、贪名、贪吃啊，无欲六尘呐。啊，无欲是财色名食睡，你对这个贪而无厌。六尘呢是色声香味触法啊，加起来这是一种啊。没学佛之前干过这个事情啊。啊，贪而无厌。那现在明白了，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五欲六尘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东西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这些东西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心行不善，都从这里来的。要把贪心放下，啊，关注六尘，设六尘里面就包括五欲，啊，都是欺骗我们的自信。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那说明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本来是清净的，没有一丝毫的染污。也就是说，在真心，在自信里面找不到五欲六尘啊，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呀！啊，它存在在哪里呢？它存在在阿赖耶里面， 种子在阿赖耶，啊，起作用在摩那识，啊，摩那识意识染物意，它的体就是染物，而六道众生呢，就把阿赖耶认为是自己。这个里面起了我执啊，啊，相宗说得好啊，叫四大烦恼常相随也，啊，四种错误的见解，啊，第一个是我见，把这个东西当作我。啊，我见。有我贪嗔痴就生起来了。啊，有我见呢就有我爱。我爱是贪啊。我痴是愚痴啊，我慢是我嗔啊，啊，慢是属于嗔烦恼啊，所以贪嗔痴就跟着我起来了，所以它叫做根本烦恼啊。这个烦恼起来了，就迷失自信。轮回到六道，什么时候你才觉悟？觉悟之后，把这四样东西放下，你就明心见性，你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啊，你才能回归到自性。所以，这是七皇不尽之观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放下才能行善呢。啊，怎么个行善呢？利益一切众生就是行善。为什么？想想我刚才说的话，一切众生是阿弥陀佛的心肝宝贝，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本来是佛跟阿弥陀佛就是一不是二。那换一句话说，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肝宝贝啊，我们跟阿弥陀佛不二了。中峰禅师细念法师上说的多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啊！原来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啊！啊，阿弥陀佛把一切众生看作心肝宝贝，我们今天把一切众生视为对立。是我错了还是阿弥陀佛错了？啊，是阿弥陀佛对了还是我对了？你这样一回想就明白了，你就开悟了。啊，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愿愿是为度众生，愿愿是帮助众生早日成佛。啊，我们没有这样的愿，没有这样的心，错了，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就去不成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你决定得生。啊，所以要放下贪婪。于一切顺境善缘，绝不贪念。啊，第九不嗔，嗔是对逆境我缘，之前愤怒之我心，当行慈人之善。啊，我们对逆境有怨恨，对恶缘有愤怒的恶心。啊，缘是人事，境是物质环境。啊，所以对于逆境恶缘，我们没有怨恨，没有愤怒，没有恶行，这就对了。啊，善不贪念，恶不嗔恚，当行慈悲忍辱，这是善呐。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慈悲忍辱之善，是逆境恶缘帮助我们成就的。顺境善缘，我们没有贪念，没有愚痴，他们成就我们，不贪不痴的功德了。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善缘恶缘，全都是帮助我们提升，帮助我们圆满六波罗蜜。全是我们的善友啊。我说善友，大家印象不深刻，我们换一句话说，全都是我们的老师，全都是我们的善知识，都是在帮助我成就我。你要真懂得了，懂得什么叫知恩报恩呐、啊？每一个人对我都有恩的，啊，都在帮助我提升呢。啊，关键的都在那一念，一念觉，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啊，他成就我这一生做佛。一念迷呢， 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妖魔鬼怪啊！为什么？他帮助我们堕三途、堕地狱，是外面境界无佛也无魔。问题我们用什么心来对待？我们用感恩的心，个个都是佛菩萨。啊，如果我们以这个贪嗔痴慢疑的心呢，那个个都是冤亲债主了，都是来找麻烦的了。啊，通通在一念呢、啊。那由此可知，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也关键在自己的一念觉，还是一念迷。一念觉，你成佛了。啊，你会感恩一切众生。啊，不但一切众生，有情众生，你感恩他。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感恩的。啊，如果一念迷了呢？啊，一切众生是冤亲债主，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也是冤亲债主。怎么转变在自己的一念？幕后不吃，不吃是不邪见啊，愚痴嘛。之前不无因果。辟言邪心之我心啊，愚痴里头最严重的一个，不相信因果啊，以为世间没有因果报应呢，那大错特错。敬业三福，把这一句放在最后，菩萨修的啊！你看《净业三福》末后这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菩萨修的。菩萨相信因果啊！啊，凡夫不相信因果而已。啊，他的果报现前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啊，下面讲的邪淫、偏淫，偏是不正，偏邪都是不正。啊，八正道里头正语啊，它是邪淫、邪淫、邪语啊，心也邪啊，所以他的行为就恶了。嗯，这是以前所干的事情。那现在回头了，当行正信，归心正道啊，生智慧之善心。从愚痴回过头来，啊，首先呢，正信。 愚痴的人不相信了，没有真心了，不信三宝，不信道德，不信因果。所以他才妄言惑众啊，才敢造作种种恶行。啊，佛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还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里面，诸佛菩萨知道了。天地鬼神知道了啊！日本江本博士用水实验，他说水知道了啊！我们起心动念呢，水知道了，那真的不是假的。啊，谁知道了表示什么呢？山河大地矿物知道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谨慎吗？啊，我们的恶念造成了地球上的这些灾难灾变，不是自然的，自然是永远美好的，自然是健康的，自然哪里会有病态呢？啊，所以一切自然的灾变都是我们恶念恶行所感得的。啊，我们的心善念头善言善行善，不但自己身心健康啊，你身体有病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心善念头善言善行善，身体里面所有病变的细胞都恢复正常了，不要用医药啊，意念帮助它恢复正常啊，你就健康长寿啊。啊，我们居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切灾难不会有。啊，地球上灾变这么多，可以化解呀。只要居住在那个地方的人，把念头转过来，那个地方灾难就没有了。啊，日本有灾难，我也没想到。啊，前首相鸠山先生写了一封信息给我，啊，希望我到日本去讲经，化解灾难。啊，日本佛教会一个长老也是领导人，啊，水谷新政，我跟他也是老朋友，他也写封信给我。代表日本佛教啊，邀请我去讲经， 讲什么经呢？讲无量寿经。我们接着讲。啊，我6月1号去，2号就开讲，一天4个小时。啊，我给他讲48个小时。啊，12天。啊，大概我1号去，15号回来。啊，我们的无量寿经分48个小时给日本。告诉他，化解灾难不难啊。佛菩萨慈悲护念啊，我们自己要真正接受。啊，怎么接受呢？我们真正相信，真正发愿，依教奉行，他的灾难就化解了。啊，如果你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了。啊，真相信，真能化解。啊，大概日本这个学佛的同修还不知道啊，一切众生是阿弥陀佛的心肝宝贝，他不知道。他要知道这桩事情，他信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我去要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他们。啊，知道诸佛菩萨天地鬼神是多么慈悲啊，多么不愿意见到这些灾难的现象啊，都是我们迷失了自信，想错了，念错了，说错了，是干错了，招来这些灾难。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祖宗啊，对不起天地鬼神啊。好在日本，我相信大多数他们信佛，他们信祖宗，他们信天地鬼神啊。只要有人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我这一次到日本是第7次，讲经是第一次啊，以前在日本对他们的佛门弟子做过几次讲演，没讲过经啊，所以这一次去讲经啊。我们希望特别是香港的同学们要建立正知正见的啊，要把我们的信德找回来。十善业道是我们的信德，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现在我们把它迷失了，可是真正找回来有困难，找不回来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修学要有次第，由浅而深，由小而大。所以世尊在《佛藏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叫非佛弟子。啊，这是佛教导我们修学的程序。啊，小乘是佛教的小学，大乘是佛教的大学。没有小学的基础，你怎么能念大学？ 啊，那现在我们连小学也学不好，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扎根教育疏忽了啊，所以必须要回过头来把扎根教育学好啊。那我们认为一年到两年哦，根就扎好了。从哪里扎起呢？从《弟子规》，所以千万不能疏忽《弟子规》啊！我们的老祖宗，佛门的祖师大德，从唐朝中叶就把我们修学的程序改变了，改得好啊，不学小乘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小乘呢？用儒跟道。啊，我们讲堂前面有一块碑啊，塌下来的少林寺的一块碑，三教九流混元图，大家都看到这块碑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唐朝肃宗年间啊，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距离我们现在1300年，你看1300多年，我们中国已经走向了多元文化了啊，儒释道三教九流是一家了啊。你看画的那个图很有意思 啊那个人你仔细看，正面看释迦牟尼佛，从侧面看呢，一面是老子，一面是孔子，三个面孔画在一起，代表什么？一体啊！啊，三教是眼耳鼻舌身的一体啊，九流是五脏六腑啊。这个图画的太好了，它表法的。那真的是一体啊！啊，所以以这个做我们的扎根教育啊，所以学佛对于实现业道啊是轻而易举啊！啊，你有《弟子规》，有《感应篇》这个基础，实现业道很容易，你就落实了。啊，这三个根落实之后，无论是学儒、学道、学佛，都会有成就。啊，学佛你能成佛、成菩萨；学道你能做，能够达到老庄的境界；学儒，那你是今天的孔子、孟子、圣贤呐。啊，所以这块碑呀，非常有价值啊。啊，国外也才是最近这些年来才提倡多元文化啊，我们在世界上团结宗教、团结族群也做得一点成绩啊，外国人认为这是很新鲜的宗教团结。那我们把这一张碑踏碑给他们看，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原来1300年前中国已经在团结宗教、团结族群了啊，所以 扎根教育做到了，然后当心正心，归心正道，生智慧之善心，这肯定的啊！上至十善，均为十善。世间法了，世间法是佛法的基础啊！世间的善都没有能学好，怎么能学佛？啊，你看今夜三福，这个世间善是先做到了啊。他三条，第一条就是世间福，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啊，要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当中修的。你只要认真去做，你的福报就一天比一天大，智慧慢慢就开了。啊，有这个基础你才能入佛门。第二条就是入佛门，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啊，从小乘再提升叫大乘啊，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自行化大了啊，这个程序一定要懂得，要遵守。下面是报恩论语，凡是善行，皆可往生。啊，世间十善能不能往生？能，生凡圣同居土。啊，但必常常念佛回向，皆。转世善为静音啊，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啊。修世间善啊，世间的善人，他常常念佛，他把他的善行啊，善心善行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啊。临命终时，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他，那么也许我们说无量寿经特别强调的是发菩提心，他没发菩提心啊，啊，单靠一点世间的这善行能往生吗？能，只要他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自己愿意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一念心呢，就是无上菩提心。这话不是我说的，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说的啊，所以修世间善法的人没有接触过佛法啊，很多不认识字，没有机会听经学教，但是他有善知识，遇到有学佛的朋友，哎，告诉他极乐世界，他就相信，他就真法心啊，真念啊，求生净土，临命终时瑞相稀有啊，真能往生啊。啊，世间善，这是用善福来说，世善生凡圣同居土啊。二乘善就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二乘是声闻缘觉，他们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啊。大乘善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劝进行者，生十报庄严土。啊，配合前面往生的三倍，菩萨上辈往生，二乘中辈往生，凡圣同居土世善往生，很清楚啊，很明了啊，啊，都是真心真正求生啊，有这个愿望啊，真念佛啊，决定得生啊。故佛说注音总经事项啊，可以说佛说大乘经小乘经，对于世间善呢常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在这个世间一定要做善人，不能做恶人呐。为什么？做恶果报在三恶道啊，行善呢果报在三善道啊。啊，佛不愿意看到众生呢将来堕三恶道，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切经里头总是劝大家断恶修善。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体会到佛的慈悲心，无尽的慈悲啊，念念呢照顾众生。而此时善业呢且特设专经啊，十善业道经，以身净身三口意啊，口四意三注意啊，让我们得到三种清净啊，身清净啊，不杀不盗不淫，身清净啊，口清净，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啊，意不贪不嗔不痴啊，身口意三业清净，为修持根本也。无论你修大乘，任何一个宗派，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要以实相为根本啊，没有实相你进不了佛门呐。啊，实相是，所以说佛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啊，世间善没有，实相也就是世间善，没有这个善法的时候，你不能够求佛的圆满智慧跟福报，这求不到的。啊，一定要有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今天实相一道里头，包括着太上感应篇，包括着弟子规，啊，这是三教合一，从根本上它就融合在一起，啊，决定不能够歧视，一定要尊重，认真学习，啊，把三个根点好。啊，我们讲的往生绝对有指望，啊，决定有信心。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